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46级的考题，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test question from listening on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学习内容呢是大学四级的听力真题，它是一段听力的短文。 对了，那么这个短文里边呢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物，叫做 mule， M-U-L-E、啊、它是骡子的意思。那提到骡子呢，大家就想起了马和驴、啊、donkey and a horse， donkey D-O-N-K-E-Y horse 就不用拼了、啊、但是 horse 这个词呢，有的同学发音总是和 house 互相混起来， horse H-O-R-S-E， 而 house 是房子的意思， H-O-U-S-E。 好， horse 是马， house 是房子、啊、这个读音要注意区别，其实它很好区别，因为它很符合发音规则。比如说这个 horse，它是 H-O-R-S-E， 因为它有 O-R， 这个元音就是发 or， you or me。 而 house O-U-S-E 是 ow 的元音，双元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在听力中呢还会出现一些生词。第一个是 ambassador， ambassador 是大使的意思，就是驻外使馆的官员，叫 ambassador， A-M-B-A S-S-A-D-O-R， 是指这个使馆的官员、啊、那我要说 U.S. Ambassador 就是美国大使。好，再来呢他会提到 Spain 西班牙，然后呢还提到了一个国王叫 King Charles III， 是国王查尔斯三世。如果说这个查尔斯四世，就是 Charles the Fourth、啊、他都按照这个数字排下去。好，再接下来呢他会提到一个年代叫 1785， 这是哪年呢？ 1785， 不错，就是1785年。那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下在这个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那在听力中呢他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ounty， C-O-U-N-T-Y， 它和 country 这个词只差了一个字母， country 是 C-O-U-N-T-R-Y， 而 county 是 C-O-U-N-T-Y、啊、没有 R， county 是镇子的意思、啊、这个什么什么 county 什么县啊镇啊都用 county。 那我要说 county government、啊、就是县政府，那 town 就是镇子、啊、一个小镇 a small town。 然后呢他还会提到一个和农业高度相关的词叫 tractor， T-R-A-C-T-O-R， 是拖拉机的意思， tractor。那当然了，农民嘛就是 farmers、啊、那么农民如果他除了种植他还养动物，那么这种动物呢他的养殖场也叫 farm， F-A-R-M。 那养殖这个词呢就是 to breed， B-R-E-E-D。 那 breeders 是名词，养殖者。那如果我说 farm animal breeders 就是农场饲养员的意思。 Farm Animal Breeders。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下面呢，我们来听第一遍，咱们看看到底他说了些什么。那这次呢，就是 try to get and understand as much as you can。 好，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段录音，请大家竖起耳朵，努力听懂它的大意。 Do you know where a mule comes from? It is the child of a donkey and a horse.Mules have strong muscles like horses, but they eat less, can work longer, and are gentler like donkeys.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wn mules. He had heard that mules made good farm animals, and he contacted the U.S. ambassador in Spain to ask about them. In 1785, King Charles III of Spain sent Washington a male donkey as a gift.That male donkey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mule industry in the U.S. Every April, Maury County holds a Mule Day celebration. Held in Columbia, Tennessee, Mule Day had its beginning as Breeders' Day in the 1840s. Farmers and farm animal breeders would bring their animals to market every April to show, buy, and trade. This w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before the days of tractors,when many families made a living from farming, and mules were used as work animals. Eventually, tractors began to replace mules, making them less in demand. A parade was added to Mule Day in 1934 to attract more people. Over the years, other activities have been added, and today,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show up each year to watch and participate.If you visit during Mule Day celebrations, you might see mule driving contests, square dances, horse shows, or even tree cutting competitions.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ules? Question 23.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donkey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father of the U.S. mule industry? Question 24. What did farmers usually do on Mule Day in the 1840s? Question 25. What made mules less in demand in America?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四级听力的录音材料给大家放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哈？其实这段英文短文呢，讲解的是骡子的历史啊，很有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讲解。 Do you know where a mule comes from? 你知道骡子是从哪里来的吗 ？It is the child of a donkey and a horse. 啊，它是驴和马的后代。这里边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笑话哈，就是说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好多的中国同学他不会表达，然后呢他就讲那次 child of a chicken， 这个就是鸡的孩子哈，就是说的很有意思。但是这里边你看他确实用的就是 it is the child of a donkey and a horse， 是驴和马的后代。Mules have strong muscles like horses. 驴呢，它的肌肉很强健，就像马儿一样。But they eat less, can work harder, and are gentler like donkeys. 这里一连用了几个比较级、They eat less, 吃得更少。Can work longer, 可以工作更久。And are gentler, 更加温顺。Like donkeys, 就像驴子一样。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wn mules. 在美国呢，乔治华盛顿是第一位拥有骡子的人。好，这里呢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wn mules. 这里面它就是讲的是用 to do to own mules 做一个后置的定语，修饰 the first person 就是拥有驴子。拥有骡子的第一个人。He had heard that mules made good farm animals. 他听说呢，这个 mules, 骡子是非常好的农用的动物。这里有一个词就是 make, 它的特殊用法需要注意。make 除了制造，它还有一个系动词的含义， 就是 make 后面加一个名词，表示的不是制造什么东西，而是成为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桃子啊，在中国文化中，桃子是很好的生日礼物，你就可以说 peaches 桃子。Make good birthday gifts 啊，是很好的生日礼物，这就用到 make 啊。这句话里边，桃子是很好的生日礼物。你如果给它 make 讲成制造，那就彻底不懂了。好，那乔治华盛顿呢 ？Heard that 听说 mules make good farm animals 骡子是很好的农场动物。And he contacted the U.S. ambassador in Spain to ask about them. 然后他就去联系在西班牙的美国大使，去向他们打听这个骡子。这一句里边呢，有一个时态的搭配。第一个 ，he had heard。这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第二个 ，he contacted， 这是一般过去时。也就是说，他先听说了骡子是一个很好的用于农场的动物，然后他才去联系的西班牙的美国大使。啊，所以呢，他有一个动作先后。那 had done 过去完成时表示的是过去的过去发生的动作，这一点可以复习一下。In 1785, King Charles III of Spain sent Washington a male donkey as a gift. 在1785年的时候，西班牙查尔斯三世国王送了一头公驴，就给华盛顿当做礼物。Send something as a gift 就是把什么东西作为礼物送给谁。That male donkey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mule industry in the U.S. 于是呢，这一头公驴就成为了美国骡子产业之父。The father of something 就是指鼻祖的意思。Every April, Maury County holds a Mule Day celebration. 每年的四月份呢，莫瑞县都举行了骡子节，以示庆祝。Held in Columbia, Tennessee, Mule Day had its beginning as Breeders' Day in the 1840s. 那么这个节日呢，是在田纳西州的哥伦比亚举行啊。它的节日的名称就叫 Mule Day 骡子节。然后呢，他说呢，是在184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呢，它被叫做饲养者的节日啊 ，Breeders' Day。好，这个 Mule Day 呢是首字母大写，两个单词都大写。然后前面 held in Columbia, Tennessee 过去分词表示被动啊，它修饰这个主语 Mule Day， 就是骡子节在田纳西的哥伦比亚被举行。好 ，Farmers and farm animal breeders would bring their animals to market every April to show, buy, and trade。啊，这个农场主和饲养员会把他们的动物带到集市上啊，这是在每年的四月份啊，去展示 ，to show, to buy and trade， 去购买，并且呢去交易。好，这里面的 would， 它是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动作，在讲一般过去式的时候，其实 used to 过去常常和 would 用法是一样的。那有的同学呢，他就知道 would 是过去将来时，好像是要讲以过去为基点往未来看的事情。其实 would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去描述过去经常发生的动作。比如说我过去常常在周六时睡懒觉啊，那你就可以说 I would sleep in on Saturday mornings， 也就表示我以前常常他用 would sleep in， 所以这是一个 would 这个单词的特别用法。 好，那再接下来呢，他说 This w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before the days of tractors when many families made a living from farming and mules were used as work animals。 他说在没有拖拉机的年代，那时大部分家庭还是用牲口来耕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 没错啊，那你肯定需要这个牲口吃苦耐劳，很听话。好，这里面呢 make a living 词组就是谋生的意思， from something 就是以什么什么谋生， from farming and mules were used as work animals， 这里面是被动语态，那时候骡子是被用来工作的动物。 Eventually, tractors began to replace mules. 最终拖拉机取代了骡子。啊，这个 eventually 就是最终的意思。它和 event 事件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副词。好，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ventually, eventually, eventually。那替代是动词，用 replace。这里必须提醒大家 instead,啊，这个也有替代替换的意思，但是它的词性呢是介词，它并不是动词。比如说老师能不能取代电脑，你不能说 can teacher instead computers, 因为 instead 的词性不是个动词。所以呢，如果你要用动词，你需要用 replace。 Can computers replace teachers? 电脑能不能取代老师？好，这个 replace 才是动词。A parade was added to Mule Day in 1934 to attract more people. 在1934年呢，为了增加更多的人参与，于是呢，在骡子节这个活动中又增加了一个游行啊 ，parade 游行的意思 ，P-A-R-A-D-E， 就是在西方国家呢，经常举行各种 parade， 找一个主题。然后装扮一番，然后人就在大街上游行一番，这叫 parade。Over the years, other activities have been added. 在后来的每年都有各种的活动被增加上去。Have been added 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被动语态。And today,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show up each year to watch and participate. 那今天呢，有二十多万人啊 ，more than 200,000， 二十多万人会出现在这个庆典的当天去观看以及参与。Show up 就是出现、出席的意思。Participate 参加、参与。If you visit the Mule Day celebrations 啊，如果你去参观这个节日，注意这个搭配哈、啊，就是去出席。可以用直接用 visit 加一个节日，那么 visit 是一个及物的动词、啊、直接加节日就行。 If you visit the Mule Day celebrations, you might see mule driving contests、啊、你可能会看到骡子去驾车的这样的比赛 square dances， 还有呢就是这种广场舞，这个 square 是方形的，通常广场舞就是一堆人组成一个方阵然后去跳舞。那如果让你描述比如说公园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你就知道用哪个词了呢，就要用这个 square dance、 啊、就是这个广场舞、啊、 对了 square 就指的那个广场呗、 嗯、 square dance horse shows、啊、还有这个马的表演 or even tree cutting competitions、啊、或者呢甚至有砍树比赛修剪树的比赛 tree cutting competitions，所以这个节日还是很有意思的。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部分。接下来呢，咱们再把录音听一遍，同时呢，请大家留意这个文章后面所附的几个问题。那我现在把这个问题也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ules? 这个说话的人对于骡子说了些什么？第二个 ,What do you learn about the donkey?Which is said to be the father of the U.S. mule industry.、关于这个美国骡子行业之父、这头驴你都了解了些什么？第三个 ,What did farmers usually do on Mule Day in the 1840s? 那么这个农场主通常在1840年代在骡子节都干些什么？最后一个 ,What made mules less in demand in America?In demand 就是被需求、啊、less in demand 就是需求量减少了，那是什么在美洲减少了骡子的需求？好，以上呢是问题的部分，那现在我们一起再把录音和问题给大家放一遍，看一下这一次你是否能听得懂，同时呢也请大家留意最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Do you know where a mule comes from?It is the child of a donkey and a horse. Mules have strong muscles like horses, but they eat less, can work longer, and are gentler like donkeys.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wn mules. He had heard that mules made good farm animals, and he contacted the U.S. ambassador in Spain to ask about them. In 1785, King Charles III of Spain sent Washington a male donkey as a gift. That male donkey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mule industry in the U.S. Every April, Maury County holds a Mule Day celebration. Held in Columbia, Tennessee, Mule Day had its beginning as Breeders' Day in the 1840s. Farmers and farm animal breeders would bring their animals to market every April to show, buy, and trade. This was an important business before the days of tractors, when many families made a living from farming, and mules were used as work animals. Eventually, tractors began to replace mules, making them less in demand. A parade was added to Mule Day in 1934 to attract more people. Over the years, other activities have been added, and today,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show up each year to watch and participate. If you visit during Mule Day celebrations, you might see mule driving contests, square dances, horse shows, or even tree cutting competitions.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ules? Question 23. 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donkey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father of the U.S. mule industry? Question 24. What did farmers usually do on Mule Day in the 1840s? Question 25. What made mules less in demand in America?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赶紧回答最后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ules? 好，这里就是指的课文里边说的骡子其实就是马和驴生下的后代。So it is the child of a donkey and a horse. And another piece of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the text is that mules are gentler and can work longer and can eat less.它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级更加的温顺，可以工作更久的时间，并且呢吃的更少。好，第二个问题，What do we learn about the donkey,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father of the U.S. mule industry? 就是这个美国骡子行业之父的这一头驴，它是有哪些信息是通过课文中了解到的呢？好, you can say that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wn mules.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个拥有骡子的人。 He had first heard about these farm animals and then contacted the U.S. ambassador in Spain to ask about them. 他听说骡子是很好的农场帮手，所以他联系了美国的西班牙大使馆，并向他们咨询。 In 1785, the King Charles III of Spain sent a donkey as a gift. 1785年，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三世送了一头驴给乔治华盛顿当礼物。 And this donkey is said to be the father of the industry of mule in the U.S. 那么这一头驴子其实就是那个美国的骡子行业之父。 原来是这样哈，所以美国的骡子是这么来的哈。 对了。好，再接下来一个问题 ,What did farmers usually do on Mule Day in the 1840s? 在19世纪40年代的骡子节，农民们通常做些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他会有几个事儿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去把动物带到集市上去交易。那你可以说 ,Animals were brought to market in April to show and to buy and trade, 啊，就是去展示。然后呢，去买卖以及交易。你原文里边用的主动语态说的是 farmers and farm animal breeders would bring their animals to market every April to show, buy and trade. 好，那我刚才给大家参考的这个呢，可以用被动语态 ,the animals were brought to the market every April.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说 ,What made mules less in demand in America?是什么导致骡子在美国的需求减少？ 对，那就是拖拉机的使用。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